好，第二节又翻嚟，我哋讲到兴合合嘅张秀贤事件啊，呢排都好 hit 喎呢单嘢，社 新一 长有 代 啲咩 菠萝 讲？ 鸡， 系咯，为咗参选乜都得啊，咁啊， 佢就出咗一个一个帖文 讲啊， 就话系咩迷惘啊，佢话系 围 标 迷惘， 哇！或者望落去都好迷茫喎、啊，个人 好似 David Webb 嗰、那个嗰个咩话 啊？咁几多只不能买啲股票啲啊？ 五十只有联系嘅公司。咁嗱 ，David Webb 做嗰个咧就冇问题嘅，因为 David Webb 真系即真系可以查到嗰五十间公司系有联系啊嘛。但系而家张秀贤咧，佢只系查到嗰啲人系有联系，但系咧就冇查到。有不当行为喎、哦，咁佢就好心急咁样就用咗呢、這个即系围标迷惘咁样发出嚟啦。咁好，我见好多人都 share， 我哋就冇 share。其实有原因嘅，因为我认为即系佢咁样做咧，其实就好有少少猪队友嘅感觉，因为查围标同埋查黑法团咧。唔系你查到有联系咧，你就可以将佢公开嘅，就可以话佢系有围标呢个行为，因为两样嘢系唔一样。你话佢有联系系真嘅，但系你点样可以证明到佢系一个黑法团同埋即系行为失当或者系围标咧？ 系咪你基本都要话到俾人听，佢阻咗边啲人入标，所以得翻佢哋入。即系有联系嘅入晒，咁先至系围标啊，系咪？我暂时就睇佢篇文，我见唔到呢样嘢咯。 其实佢哋就当然啦，即系搵唔到证据嘅，因为好难。其实呢啲嘢唔系咁容易做。 系， 如果你好心急咁样做咧，就实做唔到嘅。因为龙蟠苑嗰单咧，其实拖咗两三年嘅，其实又去讨审啊，又成啊，唔系一笔一落去坐低整幅图出嚟。就有效果啊！我好相信今次张秀贤佢做呢幅图出嚟，佢个即系用意系好嘅，但系咧佢有好大嘅机会会俾人告咯，因为佢系指名道姓整咗几间上市公司嘅名落嗰幅图度。 嗯， 我认为即系佢同埋有啲佢认为系有关联嘅嘢系有啲幼稚咯。咁佢又讲咗有啲公司嘅负责人，但系同工联会有关嘅。咁有咩法例话嗰啲公司唔可以有嗰啲负责人有政治背景？ 做老板唔可以参加政党嘅咩？ 呢个阿咩都系即系阿前主席啊，嗰、那个楼上铺嗰个卖化妆品嗰、那个，佢系老板咯、 啊。喂，如果咧参加 系咪得先咁样？ 因为咧。睇我头先我讲嗰个主席咧，可能都有翻上一年纪啦。以前咧，其实参加个工联会嗰啲活动咧，佢都会自动当埋你工联会嘅会员噶啦，已经 系 喂， 我 好易死 一 次，咪咯，好易死一次事嘅咧。 同埋工联会有好多实际有用嘅 course 啊嘛，譬如你即系去读，即系去读按摩嗰啲 course 咧，有好多人系专登走去读过嚟有一门手艺噶嘛。 系， 其实佢个政治嘅取态可能根本就同工联会冇关嘅，佢只不过系想同 系啊，或者你入咗会咧，你可以买佢啲电器咧，都会平啲噶嘛。 平啲噶系啊， 系咯，咁有啲真系几吸引嘅，即系你入唔到教协会，入工联会买平电器咯。 教协多嘢买啲，我听过。 我教协系好，有啲多好多，个多好多，连啲 系同埋平好多嘅。 平好多，昂平三六零啲飞都有得买啊！真系去到 之前我都有摆啲嘢去教协买， 系嘛？ 哦，不过咁啦，即系讲翻转头啦，即系佢做咗呢幅个图出嚟，有好多人 share。其实 share 嘅人咧，有啲人我觉得系垃圾不良害嘅，我认为 或者标题党咯。你见到话喂，即系有啲鬼影嘅就即刻。当系咁啊，即刻 share 出咯。喂， 好噶、啊， 喂，有怀有可疑啊？喂，大家帮手睇睇啦，系咪噶？啲咁样咯，即系佢自己都唔肯定噶。只不过系我 share 咗出嚟先，睇下大家嘅 comment 点，或者有冇人知道究竟呢件事系点嘅留 comment 咯。其实依家个啲人嗰网路上嘅心态都系，即系等于啲人又讲翻转头啦，啲人话马出嚟系鬼啫嘛。其实你都 暂时你都攞唔到嘢话系鬼或者佢嘅任务系乜嘢，但你就已经话晒系鬼啊啲咁样。 咁马草黎直情连表证都冇添，咁呢一个 case 咧就有少少，即系你话到佢哋有联系啊嘛，咁但系你冇证明到佢有不当行为啊嘛，冇证据啊嘛，系咪啊？你而家但系就大大只标题话系围标迷茫，咁嗰啲公司如果真系觉得你有影响力，如果张秀贤觉得你系有影响力，佢实告你嘅。 而且上市喎，影响到股价嘅话，搞鸠你喎，佢肯定。 嗯，系告佢诽谤啊，还是咩咧？ 系啊， 诽谤， 诽谤咯， 诽谤咯，系啊， 系 啦。 但诽谤官司排期都排两年嘅，通常都，所以有排搞啊。你即系讲真，我觉得佢系要小心啲做嘢，同埋向啲有经验嘅人学习，就唔好做啲嘢出嚟吸眼球。但实际上是不会有帮助的件事。嗱，我讲一样嘢，为什么呢？他现在实际做出来未必有帮助呢，因为搞紧黑法团同埋反围标的人呢，其实有不少的，而家在社会上。即是我认识的都不是少数的。那他们那个做法呢就是很低调的。因为你要用一个半查案的形式去做嘛。到件事差唔多发酵咗啦，可以公开啦，先至渗啲料出嚟嘅。 唔系打到好惊蛇， 系啦，因为有好多嘢咧，你只不过系要捉到佢系啲，譬如啲文件唔齐啊，或者啲文件有蛊惑啊，或者啲支出有啲可能唔合理嘅地方啊。 嗯， 咁你先可以即系知道佢系一个黑法团。或者可以证明佢一个黑法团，同埋证明佢有围标啊嘛。 即系你个证据要有翻咁上下先至好将件事掟出嚟。即系其实有啲似咧嗰阵时，即系另一样啦。阿雍正侦查定位置嗰个艳丽嗰单嘢啫嘛。佢嗰阵时佢一定忍得好辛苦噶，即系又唔知有啲咩搵啲人帮手，又好 系啊 咩又录音笔啊，又呢样嗰样啊，搜集晒证据去到咁上下先成件事缝出嚟爆。咬佢噶嘛， 所以而家张秀贤做嘢，我睇到佢嗱，即系佢放出嚟嘅嘢咧，我觉得佢系冇实际查过即系佢讲嗰啲公司旗下管理嘅屋苑有啲咩问题，系嘅，佢系冇做嘅，佢就咁谂住擒贼先擒王，就抄晒啲公司嗰啲老板出嚟， 即系逼横咯，净系有 系啦。但系我相信佢系冇实际喺地区入边咧，系同嗰譬如同啲业主有即系点样讲有联系，话而家你嗰啲嗰个法团有啲咩问题？咁 你起码你都要同某啲法团攞到佢哋，喂你哋攞啲你哋有啲标书攞嚟望下，中标或者投标嘅边啲公司，你起码都有十单八单呢啲喺手望过，见到真系。哦，来去都得同个老板嗰啲公司喺度做投标啫喎，咁你先至可以话围标噶嘛，唔系话有关联就得噶嘛。啊，你嗱睇条友个款咧，呢次系咩咧？我抌咗成个关系，即系呢个迷惘出嚟先，睇下会唔会有其他传媒再去 follow up 呢件事。多数都系。 梗系啦，保险三月份啊嘛，你做咁耐点够时间啊？ 系啊， 佢咁样做就好投机咯，即系佢系做一样嘢，基本上都唔需要有。即系唔系谂住要做到有一个result 出嚟嘅，即系唔使要做到有结果嘅。 佢 result 佢想保选到， 即系佢想嘅 result 同实际要嘅 result 系唔一样啦。 佢想去俾人觉得佢好似有呢种咁嘅洞悉力，或者可能有呢种魄力去做到呢样嘢啦。咁啊做个喂， 讲咗当做咗， 鬼迷咁大个迷房出嚟咯，系 讲咗当做 做个迷房出嚟当迷房就咁啊得咯。 如果他这样搞一次之后呢，他奶了东西的话呢，他就会令到很多现在肯帮一些搞这个反对黑法团的业主呢都会缩沙的。 嗯， 其实是有负面影响的他这种做法。所以我是不太赞成他这样做的。所以我是觉得是要做反围标同埋要做这个黑法，即揭露呢个黑法团嘅嘢， 就你只能够静静地咁做咯。 但你要搜集咗证据先至，即系差唔多得啦，差唔多煮熟啦，你先至可以放出嚟，而唔系好似而家咁样， 佢咁样样放一个图出嚟，跟住就引人 share， 好多人 share， 但我觉得嗰啲人都系傻的，因为其实佢哋根本就冇真正去搞呢啲黑化团嘅经验。 佢即系佢呢个咁嘅迷茫，或者佢呢单嘢咁样讲法咧，即系佢。我唔知佢有冇试过主动去联络一啲传媒，话即系可能做个标题故事嗰啲咁样去讲啦。哇喂，我系传媒见到啊，喂都吸你线啦、啊，呢啲料又唔齐又唔成嘅，净系得呢个迷茫，你就想叫我去去做个报，帮你做个专题报道，收得工啦。所以因为佢自己爆出嚟之后，即系啲传媒会写少少字咁样讲翻，即系 call 翻佢件嘢讲乜咯，即系最多系咁咯，冇噶啦。 嗯， 系啊，咁你睇到佢呢单案，即系佢依家讲呢样嘢嗰个料究竟去到边咯？ 即系其实你睇到咧，佢就呢个人咧根本就唔够资格做议员。 嗯， 同埋佢人系太急躁，根本都唔够火候。你做呢啲嘢一定要点讲咧？要第一要秘密咁做，第二一定要有一 team 人帮你手，同埋你要同嗰啲业主系真系建立到一个关系先得。咁佢有冇真系去咁样搞咧？ 应该话你一嘢俾人睇到你喺地区有冇势力咯，即系你见到可能件事，你睇下可以特登可以写包单话，之后你会觉得有啲乜嘢屋苑出嚟话撑佢呢单嘢咯。 如果佢真系被人告咧，就大镬，因为佢之前咧试过抑郁症。 嗯， 佢其实即系如果佢真的，其实我系爱惜年轻人嘅心咁讲。如果佢真系因为呢单嘢被人告咧， 有排搞啊！ 其实系有排搞噶。你嗰啲诽谤官司最初就拖你几年嘅，咁就已经大镬噶啦。你如果本身有病嘅人， 顶唔顺呢啲压力嘅。 嗱，两睇啦，即系如果你。即系点讲？你食得咸鱼抵得渴，你想系走呢条路嘅，你就要咁样做咯。即系你就预咗会有呢样嘢咯。即系有呢个压力会令到自己有呢个抑郁症会复发嗰啲咁样咯。 同埋即系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而家咁样出个嘢咧，出嚟咧，就你睇到佢人咧系比较中意捕风捉影，同埋佢系唔系好讲证据嗰啲人。有少少嘢咧就可以抹黑噶啦， 或者应该话唔够心思细密咯。即系如果你去到立法会嘅话，你唔系即系你好多嘢要讲策略，同埋想成个部署系点样，即系点样同佢协调啊？即系唔系话求其怼个迷茫出嚟就话系就系、是、一件咁嘅事啊？就有呢件事唔可以咁样噶， 即系水平未到咁噶喎。苏科黄师都系咁样，捕风捉影嘅。 个风俗系咁，但系你点样讲咧？你如果做一个议员咧，你其实有责任咧去做得深入啲，而唔系去跟呢个风俗做嘢咯。如果你纯粹跟呢个风俗做嘢，你做乜鬼议员啫？你做一个即系支持者咪得咯？你做议员实际个利益就系嗰个得个粮，得份粮，系咪先？其实就冇其他对个社会有好嘅，即系做到好嘅嘢咯。你如果是真的要为个社会做啲好嘅嘢，你是应该諗清楚点样做，而唔系傻傻滚咁样求其整幅图出嚟囉。嗰啲公司有联系好多人都知㗎。即係当然都冇人整图啦，亦都冇人敢话佢系违标啦。因为你冇证据，你系唔可以话佢违标㗎嘛，你要起码有少少佐证先至可以话佢违标嘅。同埋用埋一班人嘅即係政治背景嚟讲话呢间嘢就有问题，其实呢一种思维系唔啱嘅。你唔可以话佢，因为佢系工联会嘅人，佢做所有嘢都有问题。所以呢种思维系对香港社会好大影响，负面嘅影响啊！ 呢啲咪非黄即蓝嘅思想， 即系我突然间谂起啊咩啊？明哥收到嗰个维善坠落嗰个咁样咯。收到咁你又话明哥即系唔系好人啊嗰啲点样即系冇得咁 啊收张晓明 啊监巴爹咪话咯监巴爹咪话佢伪善坠落咯 系咯咁你唔可以噶嘛咁人哋得如果冇理由话 咁问题你监巴爹喂你监巴爹帮过边个人啊 冇 我讲 有理念喎 咩指数 佢 买 就所有人做乜嘢都系唔啱嘅。而家嗰个即系黄师嗰个思维就系、是， 只要佢唔系信我嗰一套，要全套信晒。 系 你信啲唔信啲都唔得，你要信晒我讲嘅所有嘢，咁先系好人。咁唔得噶，咁样呢、這个社会唔系咁啦。 同埋有少少大陆关系，你都系死噶咯，即系唔可以同大陆做生意啊，即系唔可以有一丁点联系喎。啲黄丝啲网站都咁样， 即系要冰清玉洁咁系嘛？ 系 即系你仲有呢啲嘢系咩咧？你求助咧，你唔可以向啲向啲官求助，即 系 好似之前嗰、那个。B B 女嗰、那个， 你叫佢去搵地产商， 唔系走去桂林郑嗰个啊！哇， 真 的 哦， 系，你有冇搞错？你班人系咪人嚟噶？即系喂，做咩学埋大陆嗰套话嗰啲咁样？喂，你班友系咪人嚟噶？真系，你俾人见到咁样，喂，我都唔敢话自己偏黄或者偏你哋咁样啦。喂，我都唔敢即系话自己系即系同你哋系同一伙，都唔够胆啊！真系。 你讲得核嘛？嘢嘅真系好，即系 好冇人性啊！ 好冇人性系啊！ 系啊，点解要跪佢啫？嗰啲咁样咧，嗰啲即系 喂，人哋想跪噶，黐线嘅真系。 喂，我走投无路喎、啊。喂，如果有传媒同你讲话，喂嗱，依家嗱，可以有个机会就可以去特，即系特首都知道呢单嘢噶啦，嗰啲咁样。不过咧，佢就唔会话即系点样去接见你噶啦，即系可能喺个侧门度嗰啲咁样啦，跟住可能接见你，跟住有啲传媒嚟，咁你咪将呢件事讲俾佢听咯，咁佢再会反映翻俾医管局听咯，啲咁样好唔好？嗰啲咁样，喂，咁所以咪就去咯，你咪戆居啊，咁走嚟向你求助咩？你向你间巴爹求助，通叫你包围医管局啊，唔通？ 嗱，啲黄丝理论就系咁嘅，佢就话你应该唔应该跪佢，应该系反个制度，之后咧等个制度改变，咁样先有用噶。你求 佢个仔都死咗啦，佢个仔都死咗啦，到时你呢啲就系远水救不得近火，同埋即系冇智慧嘅讲法咯， 同埋 set 到个标准好卵高咯，即系连个细细哥有病都从呢个蓝黄丝角度去睇，咁呢个社会我好负责任咁讲，呢个无论系冇捻得救， 即系冇咗同情心啊！呢啲人系 冇捻得救啊！呢社会 冇咗人性嘅根本就 其实系咁嘅，我觉得即系而家最极端嗰班黄丝同埋最极端嗰班蓝丝咧，其实都系特别蠢嘅，所以佢哋嗰个行为咧，亦都系特别贱格嘅，飙出嚟嘅时候，即系搞出嚟嘅时候。即系我哋都见到一啲心黄嘅人喺我哋个 page 度留言啦，咁我都冇理佢，佢啊算啦，有得理啦，即系讲好无好凉薄嘅，好无良嘅讲啲嘢。咁你话佢系咪妹？一定系啦，系妹嚟嘅，一定系妹。但系佢唔做呢样嘢，佢个女就冇希望咯，佢个冇长又冇希望。咁系咪都要试搏一搏啊？如果为人父母啊， 点都要搏啦。 系啊， 仲有你而家其实同告御状冇分别，同以前向港督申诉有咩分别啫？其实冇分别嘅，不过只不过系而家个港督变咗做特首， 就唔得啦。 咁唔通又 又 可以做咩？ 我有个问题嘅，特首系咪公务员嚟噶？ 唔系。 哦，咁我睇到一个退休公务员咧，佢就喺 Facebook 讲啦，佢话佢只不过系公务员，点解跪佢咧？即系话林郑系个公务员。 佢唔系公务员嚟噶，佢你记唔记得佢要辞咗份工，跟住先至去参选噶嘛？ 先可以参选 噶系啊。喂，呢啲食咗几十年饭，食到退休都即系同埋退埋休都睇唔明呢啲嘢啊！喂，你自己为人，喂你自己都会即系你激动起上嚟，你见到一个可以帮到你嘅人，你即系你跪佢求佢都冇办法啦！你即系一时冲动或者点样，即系人性嚟噶嘛？呢啲黐线反个制度，戆夸夸嘅真系。 其实佢咁嘅，因为佢以前做嗰个政府部门咧，就成日要嗰啲囚犯跪嘅，咁佢咪即系净系跪佢就得，跪其他人就唔得咯。 嗯， 佢哋唔系要 即系我跪咩？ 啊，够胆就话唔系，唔使啲囚犯踎，唔使啲囚犯跪咩？啊？ 咁佢对于朱经纬挥棍打到啲人，佢都觉得冇问题噶，应该。我成日睇嗰啲监狱嗰啲电影咧，佢哋都拿住碌警棍喺度哼嗰啲走，打呢啲犯，系咪先？ 咁其实系真系，而家嗰啲年青囚犯好多都讲出嚟啦，就话其实嗰啲惩教嗰啲人系有打人噶嘛， 当然啦，那个退休公务员就成日都话冇啦。 我就咁，我就 即系呢一方面，我就会信嗰啲囚犯啦。 系，我都信呢个退休公务员，佢话冇嘅，因为退咗休之后就冇嘛。黐教线，我唔信啦。 佢就成日都话啲嗰啲监狱电影全部都系假嘅，全部都系虚构嘅，因为系 100% 虚构嘅，因为冇咁嘅事发生嘅。 佢即系就算咁讲啦，如果 白气嘅， 真系如果唔系变咗做阿朱经纬个同仓噶啦，狱友噶啦，而家爆咗出嚟。 同埋佢嘅 agenda 就系咧，我哋港英时代啲公务员咧就好讲道理嘅，唔使跪咧，我哋都会将件事做好嘅。咁而家咧就唔系港英啊，所以就要跪咧先至可以咧就。才可以救个细佬哥，即系话呢个系人治社会，港英就唔系啦。港英系个法治社会，其实佢一个 agenda 就想咁讲。 佢叫仆街啊！ 你仆街啦！佢咁样讲系黐线嘅。 系，佢有啲单嘢 冇攞份长粮啊！仆街，咁捻清租。 你喂，其实佢呢单嘢同。但是平时啲人向嗰啲特首啊嗰啲古灵精怪递请愿信冇乜分别㗎。其实只不过佢嗰个角度系真系去抱埋佢，只不过唔系递封请愿信嗰个公民袋啫，只不过带埋个细路去 当面 去 睇 咪激动咗啲即系人即系喂啲人性嚟㗎喎。你不如咁啦，你问下你话要咩改变个制度嗰啲点样嗰啲。喂咁多年啦，你改变咗医疗事故都出过好多次啦，出咗好多年啦、啊、你改变咗啲乜嘢嘅制度呢请问。你帮手嘅话，嗱，立法局又俾你入埋去啦，系咪先？ 系啦， 得个讲字啫。要有事就话哦，你唔好求我啦，你要求特首啦，咁样啦，又系嗰啲咁嘅嗰一道套路啦。人哋去投特首，你唔好求佢，你求我啦嘛。 你系问医管局啦，啲咁样，你问翻个根源喺边度先？依家度唔系喺我哋度啊，咁啊。 唉，晒呢班友其实。冇一个，即系冇一个系值得支持嘅。嗰班自决，咩进步民主，全部都垃圾嚟。 点解自杀党嚟嗰班系？ 切腹啊！佢真系要自决喎、啊，你真系要切腹、 啊。系啊，自决嘅日文嘅语境就系自杀。 系啊，即系嗰个日我咪听咗，咪听咗长毛节目咧，都系屌柒嗰啲年青人一月一号唔出嚟游行，其实我好失望嘅，即系觉得哇，以前长毛唔系咁讲嘢。 又唔系，我听咗佢系闹阿容乐琪喎，闹阿容岩，唔知我唔知佢有乜嘢恩怨啦、啊，唔系，即系我大约系知，我唔知道佢话阿容岩写咗篇乜鬼嘢讲，佢驳翻佢。 系，但系佢嘅意思就系点解呢啲人听容岩讲都唔听佢讲？ 喂 ，sorry， 容岩系边位啊？ 容乐琪啊， 容乐琪，哦 ，OK， 嗰个副任啊，副任媒体啊， 嗯， 有副有任啊， 唉，真系，喂， 你鬼啊， 不过我时觉得啦，即系你讲呢句之余，你要谂下自己，即系你哋过去做咗乜，即系做到啲乜咯，即系阿长毛你咁样讲嘅时候， 反省唔够其实。 系啊，反省唔够，即系我见到唔知边位网友 share 翻出嚟讲，即系。嗰啲人啊，會言投票，即係需要你哋喺內部投票，通過某啲動議嘅時候咧，都可以發揮呢個影響力嚟監察政府嘅時候，即係例如好似咩橫州啊嗰啲成立咩專案小組定點樣咧？喂，你班友原來冇得影喎，唔投票真係，喂，需要你嘅時候唔去投票，搞錯啊！你点监察政府啊？跟住睇翻啲原因，有啲话：，哎，我喺商台接受访问啊！哎，有啲我去咗教书啊！有啲我唔知去边度。喂，我顶你个肺啊！真系，喂，你监察政府紧要过你去商台接受访问，咩左右红蓝绿？喂，咪玩嘢班友，大佬叫你投票，有冷气凉，有之前仲有蛋糕、咖啡准备俾你做早餐嘅，你都唔嚟投票？ 嗯，咪住先，嗰单横州嗰单嘢，可唔可以讲一讲？其实系嗰个投票系点样样？ 投票，我都要查翻啲资料嘅，等等要。我 不过我唔紧要啦。但系如果系讲话纯粹系嗰个横州发展嘅话咧，其实有冇必要推到佢咧？ 系啊， 有必要推到佢咧？ 即系有，我相信有好多泛民嘅人咧，支持泛民嘅人咧，佢哋系唔会反对呢个社会发展嘅，即系唔同朱海迪嗰啲人嘅。朱海迪咧就系反对个社会发展， 佢就屌，喂社长，佢就屌柒我哋，即系佢就屌柒我哋话支持大白象，即系佢哋觉得发展而家嗰啲网友啊，即系我哋又一次话唔知支持三跑定咩，佢话我哋支持大白象就系鬼啊嘛。 哦，咁样嘅咩？原来。原来咁样佢就唔使讲噶啦，因为你鬼嘅原因，鬼嘅原因咧就系同 就系支持政府嘅 project， 同你嘅意见唔一样， 系啦， 因为政府唔系所有嘢都系衰噶嘛，系嘛，唔系所有政策都有问题噶嘛，你要好务实咁反对佢一啲真系有问题嘅政策，而冇问题嘅政策其实你系可以支持噶。 哦，睇到系咩嗱，叫做跟进。横州发展项目事宜小组委员会，即系要成立一个咩小组委员会去，即系监察下嗰啲咁样啦。但系都冇嚟。 咁有啲人可能觉得唔喺佢个选区，咪唔使理咯。咁嗱，我帮罗冠聪辩护啦。其实港岛嘅选民会唔会 care 横州咧？我话咧 90% 都唔会嘅。 嗯， 即系而家有啲人就用呢一样嘢嚟指责啊罗冠聪。 哦，罗冠聪嗰次系去咗。社会服务令，所以冇嚟到。 哦， 系咯，佢就用呢样嘢去指责佢啊嘛。咁我就觉得唔公道嘅。就算佢唔系去社会服务令，就算佢投责，即系就算佢系唔支持，即系呢个姚松炎呢个动议，我都唔觉得有好大问题。因为佢嘅选民未必要支持呢样嘢啊嘛。 我觉得两睇咯，即系你唔好闪咗，即系你起码都嚟投票咯，即系唔好唔嚟咯。即系你就算你投反对票都得噶。你话俾人听点解咯？ 哦，不过即系呢个罗冠聪嗰个就可以原谅嘅，因为佢真系去咗社会服务令啊嘛。咁你黄碧云嘅话，咁黄碧云佢可以好简单解释嘅，就系 佢翻去搞书 九，唔系唔紧要，佢九西嗰啲选民都唔理，都冇话要关心呢个横州咪得咯，系嘛？因为呢个系地区嘅问题，因为横州发展唔系全香港性嘅问题啊嘛，你唔系全香港人都会理横州呢单嘢噶嘛。讲真，我住九龙嘅话，我都唔会理横州发生咩事啦。 有啲人就会讲到系横州发展系全香港嘅事，咁就会即系点啊，消即系模糊呢个边界。 哦，嗱咁我都觉得罗冠聪冇罪嘅，但系个网友咧讲咗第三点咧，就最捻大镬嘅。佢啲选民希望佢唔好投白票，佢投捻咗白票、哦。 最大镬喺呢个，真系 我唔知道。我再睇翻阿朱海迪咧，叫人投地产商短片咧，我唔知道，我真系越睇越扯火。即系有两个选民喺你面前咁样喊晒喺度，嗰啲我就希望你哋唔好投白票啫。点点点，你都笑笑口同人讲话，叫你问地产商，喂，你咪人嚟噶？即系嗰种。 傲慢， 即邪恶啊！傲慢啊，同埋嗰个即心里面嗰种嗰、那个睇唔起嗰种咧，那个感觉 咧，睇唔起啲 群众睇唔起啲选民嗰种感觉啦。即 佢认为佢认为佢哋系愚民嚟噶嘛？我系高尚噶嘛？你冇计嘅。 所以啊，即系嗰个香港，所以呢方面，即系我。见到阿马仔嗰三个字拼经济，反而我觉得，唉，不如都系拼经济。 拼经济保两制系啱嘅，你经济上仲有价值嘅话，咁先至保到两制 嘅。 系啱啊啱啊，即系你咁样保住，你先至即系点讲？嗰个金融中心嘅地位仲要喺翻度先得。 冇晒经济，仲要两制做乜咧？ 啊，即系你唔搞基建啦，你玩。玩拆烂佢啦吓，即系变到好似台湾咁啦，咁你连最后嘅价值都冇埋嘅话，咁佢保你两只嚟把捻啊！ 提起讲基建啊，我谂起我见到你一炒到火红火绿咧，嗰、那个沙中线，即系又搬翻出嚟讲话沙中线超支嗰啲啊！喂，但系我睇翻沙中线咧，喂，其实有用，好有用喎，真系你令到土瓜湾嗰一带咧，即系可以。好方便好多，同埋啟德嗰邊咧，喂你咁大笪地，喂嗰邊你逼巴士逼出嚟，喂塞都塞死啦，你咪喪噶你班人，你超支都冇辦法噶喎，真係，因為之前又好似話唔知發現到係地底一啲文物啊，成啊啲咁樣噶嘛， 咁所以就变咗拖慢咗，同埋嗰个成本会高咗嘛，因为要保护嗰个地底嗰个历史嗰、那个嗰啲古迹喺度。 咁其实而家仲要嘈啲咩？就嘈一贵咗啫，除咗呢样之外， 系我另一个谂， 洗湿晒个头啦，都就起好啦嘛。 都七，你可以见到七七八八嘅，你见你行经土瓜湾都见到 Flying Flum 啊，同埋 你土瓜湾升水啦，阿边个啊嗰个包咗喺土瓜湾四十年嗰、那个嗰、那个傻嗰、那个傻鬼嘢，唔知乜傻閪啦咁啊！佢今日开心咯，间栋楼升水啦，可能佢租楼住嘅，住劏房啊。 即系加租嗰百佳真系去到 加租， 好似真系 喎。哦，可能系 啊，系话啊，可能。 喂，因为咧，你沙中线咧，你因为其实我唔知佢有冇搭地铁啦。即系其实你其实香港搭地铁咧，好多条线咧都去到好逼啊。即系连当初讲话起嚟冇乜用嘅东中线，或者又慢又长嘅东中线咧，喂，都系咯，都逼到乜咁样噶啦。依家黐线嘅，咁你依家你多咗个沙中线，你将某一边嘅人拨咗过去沙中线嗰边搭嘅，喂，其实差好远噶，即系由沙田要出嚟去到。可能去到九龙城翻工啊，或者去嗰边新蒲岗嗰边嗰一带翻工，去黄大仙啊嗰边翻工嘅，喂，其实你可以疏导到一部分人由嗰边过噶，佢争好远噶。系啊，你即系我系为咗反对，即系因为拨款多咗而即系拖慢咗呢一条线嘅完成咯，我觉得系，即系无谓咯。 因为系政府提出噶嘛，你咪反对咯。 系。 即系逢系政府提出嘅嘢就要反对，逢系超支嘅就一定要反对到底，就系咁啦。 其实你哋呢个思维好戆居啊！佢变咗，就算政府做善事咧， 系啊，都哦抵钱，屌系要反对，穷人嘥钱咁啊！ 我有得黐线，即系等于你嗰啲咩啊？仲有一样想讲下，嗰、那个六字居咧，我见到又唔知道，好似某个政党啊，话系咪咩？六字居定嘅咩好戆居定自戆居咁上下啲咁其实你睇翻咧，因为我自己又咁样睇嘅，你见到香港，你会因为话得好难揾地起公屋嘅，你调翻转睇，如果将嗰啲六字居咧，佢哋起完出嚟系话俾你听，哦呢等楼系有嗰个市值喺度嘅，咁如果我当我住喺豪宅区嘅，即系。算是好比较贵的地段啦。我附近动了一栋公屋在这里，但是你当然一起公屋就啲人实会嘈啊，为什么起一栋公屋我隔离又会整贴晒。哦，但现在不同了，这一等楼呢是有那个市值那个 value 在这里的。那个反弹就自然会没那么大的了，即是你要起这些插针式的公屋的话。 他们不会这么想的，他 们。谁 觉得 某个政党出来讲话自戆居那些。 就是咯，佢哋 因为一味地难啊嘛，起楼难啊嘛，咁我唯有喂你话俾我听呢等嘢，其实唔系真系 cheap 嘢嚟嘅，有升值潜力嘅，或者系点样嘅，即系有嗰个价值喺度嘅，唔系净系人先有得到嚟住嘅。咁附近嗰啲人个反弹咪争好远， 低好多咯， 即系唔会咁嗌得咁大声先咯。 嗯， 某程度我觉得七七七系咁样嘅，即系佢唔系希望系纯粹话起公屋出嚟，话减低嗰个轮候嗰个情况喺呢度，我谂佢都理唔到咁多噶啦。 你有时啲人好难服侍嘅，譬如话好似成日周不时都有嘅话，起间咩庇护工场喺间屋苑附近都俾人嘈到拆天嘅会。 嗯 嗯，咁啊系，我哋呢次时间咪又差唔多啦。 嗯好，嗯 好，好啦。